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3集。 你们家人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偷偷偷，一只两只算了啊，七八只我们要不要过活的呀？年纪轻轻有手有脚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 门只是虚掩，吱呀一声便被推开了，撞在门口的木桌上，咣当一声。粗布衣裳的妇人气势汹汹地进来，边走边麻利地挽起袖口，声音粗嘎： 我今天就看看你们家怎么回事。 林妙妙猝不及防被喷了一脸唾沫星子，睁着眼睛呆愣愣地看着她，张了口还没反应过来，身旁轰地涌过一片乌云，漫过了他。不知什么东西，身上黑气盘桓，从脚下升腾起来。来人双瞳泛着红光，面无表情地露出尖利的牙齿，举起的手上捏着一只芦花鸡的脖子。鸡脖子已经被扭断了，无力地垂在一边，整个鸡身在他手里拎着，钟摆一般左右摇摆，还在往下滴滴答答地滴着血。妇人的斥骂戛然而止，大张着嘴，嘴唇哆嗦着，两眼一翻，径直瘫软在了地上。 大娘！ 林妙妙吓了一跳，一边蹲下去扶她，一边拉住旁边人的衣摆向后扯，没好气儿的叮咛： 你回屋里去。 那人一顿，宛如被关掉了什么开关，瞬间收敛了身上翻滚的浓云和獠牙，转身悠悠地走了。 鸡放下！ 林妙妙拍着大腿朝着他的背影喊。他扭身折返，断了脖子的鸡整齐地摆在林妙妙脚下。 大娘，这…… 林妙妙克服了一下心理障碍，揪住了湿热的鸡翅膀，将死鸡拖到了面前。 您看这鸡。 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送你了。 妇人被他碰到的瞬间惊恐地躲开，仿佛面前的小姑娘是鬼一样，手脚并用地向后磨蹭。 你离我远点，你离远点，离远点。 林妙妙擦了一把额头上冒出的汗，心里的愧疚更深，从怀里掏出荷包来，捏出了一点碎银子递给他，感觉有点难以启齿。 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就算我们买你们家的鸡行不行？ 不用，不用。 妇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与此同时她终于爬到了门边，扶住门框艰难地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跑了。林妙妙和地上的死鸡相对两无言。半晌，她捏着鸡翅膀小心地将肥硕的芦花鸡提了起来，扔到了厨房。厨房是改造过的，空间巨大，便于储物，里面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堆得比人还高，几乎被冻成了一座冰山。林妙妙将鸡抡上去的时候还要点一下脚尖儿，她刚抡上去又觉得不妥，这鸡不是用法术杀的，是被她亲手掐死的，估计放不了多久就要坏掉了。他揉了揉胳膊，想把鸡取下来的时候却够不着了。他点着脚尖试了三四次，指尖堪堪碰到鸡翅膀，只揪下了几片小绒毛。他束手无策，只得喊人： 木生。 似乎在专等他的召唤似的，黑雾一凝，人影瞬间出现在他面前。浓密的黑发柔顺地披散到了赤裸的脚踝，露出的耳朵尖带着细细的绒毛，雪白的脖梗修长，向上是苍白的脸，缀着一双懵懂的黑眸，上挑的眼尾绯红，浓墨重彩。因着走路带风，脚步又轻而无声，床单式的蔽体的黑布偏让他披出了一股凌厉的仙气。现在这人摆在家里晃来晃去，就是个绘着写意线条的花瓶。林妙妙仰头看了他半晌，嘘了口气，指指山顶上的鸡： 取下来吧，今天吃它。今天吃红烧整鸡， 热腾腾的鸡肉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儿。林妙妙盯着硕大的盘子，半晌没能下去筷子。木生摆盘的时候，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，将狰狞的鸡头折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。芦花鸡死不瞑目的眼正直直地与林妙妙对视。林妙妙用筷子无言地戳了两下鸡头，令横死的鸡头伏倒，发自内心的有些好奇。这么摆着好看吗？对面的人直挺挺地坐着，听了他的话只是茫然地歪了歪头，几缕头发滑落在脸颊上，似乎在疑惑他为什么不乐意吃。外面传来光里光啷的响声，林妙妙回头一瞅，透过窗外看见隔壁的妇人一家收拾了行囊铺盖，几个人抬着家具急匆匆地往外搬。哎呀，他扭过头，有些幸灾乐祸地敲敲盘子边，你看看，最后一家邻居也被你吓跑了，以后咱们啊就是孤家寡人，看你以后能偷谁的。转眼间他们已经在这个北边的小镇子待了半年多了。当时被困镇中，他们二人只能看得见镇心顶上的一小块天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怎样的事情。比如柳福一和穆瑶联手攻击镇心，比如端阳突然间醒了过来，无意间用九玄收妖塔收走了怨女，比如木生解开发带泄出半妖之力的时候，怨女已经被收妖塔吞噬了一半，镇心也已不堪一击。他的能量虚空出去，就像是一记铁拳打在了破烂的小木门上，瞬间便扑了空，直接散在了天地间，并没有实现他预想的我死以后。只是一直被压抑的妖力骤然失去限制，他即刻便失控了。直至柳福一和穆瑶赶来，借九玄收妖塔之力联手压住了他，才勉强止住了他无尽的杀戮欲望。可是终究治标不治本，人已经成了这副尊容，暴涨的戾气已经压倒了作为人的理智和语言，除了还稍识得他之外，与狂兽没什么区别。他必须要以杀戮宣泄能量，林妙妙管着他，限制他，他只得从身边下手，连续七八次偷鸡的精髓在于杀，而不在于鸡本身。此时此刻，林妙妙侧眼看他，少年安然地垂着眼帘，手法娴熟地揪下鸡翅，随后又接着拆一只。 会做饭，家务全揽，还很听话，只一点，他不会讲话，不能交流。 这半年来，林妙妙每天自说自话，就连他扳着他的脸对他喊柳福一的名字，他也没有丝毫反应了。但总归人还在，林妙妙不敢奢求更多了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柳福一和穆瑶远赴极北之地，想要再去找一份当年白家找到的血魄冰丝，拿回来裁成第二条发带，把他那无法无天的头发扎起来，或可压住他这邪性。他们二人已经两个月没来信了，这些事情已经完全偏离了捉妖的原剧情，他对未来没有了丝毫参照，也不知道未来的结局。从被改变的结局开始，这个世界的运转不再受任何既定的规则限制，暂时关闭了系统提示以后，再也没有凡人的声音出现在他脑海，他们正在且即将书写一个新的未知的故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